卷第41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六道彼岸品，第13-2。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布施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与布施时都无所吝。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所披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布施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共同回向一切之智，与布施时不起声闻独觉作意。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所披境界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布施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与布施时信忍欲乐修布施法。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所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布施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与布施时精进勇猛，不舍家行。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所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布施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与布施时一心去向一切之智，究竟利乐一切有情，不杂声闻独觉作意。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所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布施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与布施时住如幻想，不得施者受者施物施所得果。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 所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具披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与六波罗蜜多相不取不得，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披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境界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境界时，与诸所有都无牵力。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所披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境界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境界时，与诸声闻及独觉地尚不去求，况一生地。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所披境界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境界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境界时，与境界法信忍欲乐。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所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境界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境界时，精进勇猛，不舍家行。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所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境界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境界时，纯以大悲而为上首，尚不夹杂二乘作意，况一生心。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所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境界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境界时，与一切法住如幻想，与境界行无事无得，本性空故。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所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 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具披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与六波罗蜜多相不取不得，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披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安忍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安忍时，未成安忍与生命等无所恋着。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所披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安忍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安忍时，不杂声闻及独觉等下列作意。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所披境界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安忍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安忍时，与安忍法信忍与乐。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所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安忍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安忍时，精进勇猛，不舍家行。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所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安忍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安忍时，摄心一静，虽遇众苦而心无乱。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所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安忍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安忍时，住如幻想，未及佛法成熟有情，观诸法空，不知怨害。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所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 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具披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与六波罗蜜多相不取不得，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披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精进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精进时，能勤修学，难行施行。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所披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精进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精进时，勤护境界，终无悔犯。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所披境界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精进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精进时，能勤修学，难行忍行。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所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精进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精进时，能勤修学，有益苦行。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所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精进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精进时，能勤修学净律等智。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所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精进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精进时，能勤修学，无取着慧。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所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具披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舍利子， 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与六波罗蜜多相不取不着，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毗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净律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净律时，净心行施，乱心牵吝，不复现前。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所披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净律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净律时，定心护戒，令诸恶戒不复现前。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所披净戒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净律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净律时，住慈悲定而修安忍，不恼有情。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所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净律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净律时，安住净定，勤修功德，离诸懈怠。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所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净律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净律时，依净律等引发圣定，离扰乱心。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所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净律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修净律时，依净律等引发圣慧，离恶慧心。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所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具披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 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与六波罗蜜多相不取不得，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披大功德铠。不辞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般若时，虽失一切，而能不见失受者。悟。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披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不辞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般若时，虽护境界，而都不见持犯差别。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披境界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不辞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般若时，以圣空慧而修安忍，不见能忍、所忍等事。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披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不辞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般若时，虽观诸法皆毕竟空，而以大悲勤修善法。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披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般若时，虽修圣定，而观定境皆毕竟空。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披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铠。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修般若时，观一切法、一切有情及一切行皆如幻等，而修种种无取着慧。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披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铠。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具披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铠。 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多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六波罗蜜多相，不取不得，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毗大功德开。舍利子，如是名为诸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毗大功德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安住一一波罗蜜多，皆修六种波罗蜜多，令得圆满，是故名毗大功德开。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虽得净律无量无色而不畏着，亦不随彼势力受生，亦不为彼势力所引。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所披方便善巧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否则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虽得净律无量无色住远离见极净见空无相无愿见，而不证实际，不入声闻及独觉地，超胜一切声闻独觉。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所披方便善巧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舍利子，由诸菩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毗如是等大功德开故，复名摩诃萨。舍利子，如是普为利乐有情毗大功德开菩萨摩诃萨，普为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处大众中欢喜赞叹。作如是言，某方某世界中有某名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毗大功德开，严净佛土成熟有情游戏神通作所应作，如是辗转生遍十方人天等闻，皆大欢喜，闲作誓言，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证所求无上证等菩提，令诸有情皆获利乐。而时舍利子问满慈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满慈子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毗六波罗蜜多大功德开矣，复为利乐诸有情故，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思，离生喜乐，入出净律具足住，广说乃至断乐断苦，无喜幽默，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入第四净律具足住，复依净律起慈惧心，形象广大，无二无量，无怨无害，无恨无恼，遍满善修，圣解周普，充溢十方，尽虚空穷法界，慈心圣解具足而住，起悲喜舍具心形象，圣解亦复如是。依此加行，复超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思维种种想，入无边空，空无边处具足住，广说乃至超一切无所有处，入非想非非想处， 具足住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净律，无量无色，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先自安住如是净律，无量无色，与入住出诸行相状善分别之，得自在矣。复作是念，我今当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为断一切有情诸烦恼故，说诸净律，无量无色，分别开示，令善了之，诸定爱畏，过患出离，即入住出诸形象状。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净律波罗蜜多，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说诸净律，无量无色时，不为声闻独觉等心之所兼杂。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净律波罗蜜多，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说诸净律，无量无色时，与如是法信忍欲乐。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净律波罗蜜多，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修诸净律，无量无色时，以自善根为有情故，回求无上正等菩提，与诸善根勤修不息。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净律波罗蜜多，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依诸净律，无量无色，引发殊胜等持等智解脱胜处遍处等定，与入住出皆得自在，不堕声闻独觉等地。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净律波罗蜜多，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修诸净律，无量无色时，与诸净律，无量无色，即净律之，以无常、苦、无我形象，即空、无相、无愿形象，如实观察，不舍大悲，不堕声闻及独觉地。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净律波罗蜜多，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修此定时作如是念，我当震济一切有情皆令得乐，修悲定时作如是念，我当救拔一切有情皆令离苦， 修习定时作如是念：我当暂立一切有情，皆令解脱。修舍定时作如是念：我当等意一切有情，皆令尽漏。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无量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与四无量入住初时，终不去求声闻独觉，唯求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无量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与四无量入住初时，不杂声闻独觉作意，唯于无上正等菩提信忍欲乐。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无量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与四无量入住初时，勤断诸恶，勤修诸善，求去菩提，曾无暂舍。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无量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与四无量入住初时，引发种种等持等智，能于其中得大自在，不为彼定之所引夺，亦不随彼势力受生。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无量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与四无量入住初时，一无常苦无我形象，即空无相无愿形象，如实观察，不舍大悲，不堕声闻及独觉地。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依止无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一如是等方便善巧修习六种波罗蜜多，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修一切种思念珠乃至八圣道之，修一切种三解脱门乃至修一切种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无所得而为方便，起内空智乃至起无性自性空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 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无所得为方便，与一切法发起非乱非定妙智，非常非无常妙智，非乐非苦妙智，非我非无我妙智，非净非不净妙智，非空非不空妙智，非有相非无相妙智，非有愿非无愿妙智，非极静非不极静妙智，非远离非不远离妙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无所得为方便，智不行过去、未来、现在，非不知三世法，智不行欲色无色界，非不知三界法，智不行善不善无忌，非不知三性法，智不行世间出世间，非不知世间出世间法，智不行有为无为，非不知有为无为法，智不行有漏无漏，非不知有漏无漏法，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之智。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舍利子，以诸菩萨由如是等方便善巧，普为利乐诸有情故，发趣大乘，故复名摩诃萨。舍利子，如是普为利乐有情发趣大乘菩萨摩诃萨，普为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处大众中欢喜赞叹，作如是言：某方某世界中，有某名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发趣大乘，严净佛土，成熟有情，游戏神通，作所应作，如是辗转，生遍十方。人天等闻，皆大欢喜，咸作是言：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令诸有情，皆获利乐。第二分，称大乘品。第十四，儿时舍利子问满慈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称于大乘？满慈子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虽称不施波罗蜜多，而不得不施波罗蜜多，不得施者、受者、施物及所折法，虽称境界波罗蜜多，而不得境界波罗蜜多，不得持戒及犯戒者，并所折法，虽称安忍波罗蜜多，而不得安忍波罗蜜多，不得能忍及所忍境，并所折法，虽称精进波罗蜜多，而不得精进波罗蜜多，不得精进及懈怠者，并所折法，虽称净律波罗蜜多，而不得净律波罗蜜多，不得修定及散乱者，不得定境及所折法，虽称般若波罗蜜多，而不得般若波罗蜜多，不得修慧及愚痴者，不得善不善无忌法，不得世间出世间法， 不得有为无为法，不得有漏无漏法，即所者法。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称于大乘。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为浅修故，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修三解脱门，如是乃至修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成于大乘。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如实观察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施舍、言说、菩提及萨多，俱不可得故。色乃至识，但有假名、施舍、言说，不可得故。眼乃至意，但有假名、施舍、言说，不可得故。色乃至法，但有假名、施舍、言说，不可得故。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但有假名、施舍、言说，不可得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但有假名、施舍、言说，不可得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但有假名、施舍、言说，不可得故。广说乃至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但有假名、施舍、言说，不可得故。真如法界、法性、法定、法住、实际，但有假名、施舍、言说，不可得故。能觉、所觉，但有假名、施舍、言说，不可得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但有假名、施舍、言说，不可得故。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成于大乘。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从初发心乃至证得一切之智，常修圆满，不退神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与诸佛所听受大乘相应妙法，即听受仪如理思维，精勤修学。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成于大乘。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虽称大乘，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与诸佛所听受妙法，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而心都无佛土等想。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住不二地，观诸有情，应以何身而得度者，即便现受如是之身。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乃至证得一切之智，随所生处常不远离大乘正法。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一切之智，为天人等转正法轮，如是法轮声闻独觉天魔凡等所不能转。舍利子，以诸菩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成于大乘，故复名摩诃萨。舍利子，如是普为利乐有情成于大乘菩萨摩诃萨，普为释放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处大众中欢喜赞叹。 作如是言：某方某世界中，某名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称于大乘，不久当得一切之智，为天人等转正法轮，其轮世间诸声闻等皆不能转，如是辗转声遍十方，人天等闻皆大欢喜，咸作是言：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一切之智，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卷第412。